第三 系翻嚟啦，翻嚟啦。 好，咁我哋啱啱讲完喂喂奶咧，就差到太远。 饮嘢，唉，唔好扯咁远啦，都系讲翻饮嘢算啦。 喂，咁我哋细个你哋屋企多唔多？嚟我哋有嗱有叫小食部，有叫合作社。我哋嗰阵时叫小食部嘅。 我哋又叫合作社， 你系叫合作社。 我间学校度系合作社。 咁你我冇乜，我好似冇钱翻屋企食。我早餐阿妈煮噶嘛，但我阿妈就俾钱我哋去街食嘅。 嗯。 细细个就落街买早餐，要翻工。 嗱，而家其实好多网上面啲人讲咧，就系话喂冬天揸支热维他奶咁样， 系 即系而家中学啊或者小学都系咁样嘅。冬天咧揸支热维他奶好过瘾。其实我哋小学都系咁嘅。 物证啊，中意饮。 咪而家冇啦，依家纸盒装，以前系玻璃樽。 唔系你远嘅，而家真系要玻璃樽好饮噶。 而家我个女嗰间中学都系玻璃樽维他奶嘅。 嗯。 但系嗰个年代我哋唔系净系维他奶噶嘛，大佬，我哋好多嘢噶嘛。小学部，而家我哋冇咗好多，冇咗啦，汽水、维他汽水啦， 维他汽水冇咗啦， 系啊， 绿宝啊冇咗啦。 绿宝依家有纸包装， 添汽水饮过未啊？添啊， 保你系 嘛？几只帆船嘅添，叫 TEEM， 就味道同雪碧一样。 添好似未饮过。 系咯， 而家冇咗啦，维他汽水啊，嗰阵时我 仲有红豆沙。 系啊，红豆沙， 红豆沙。 喂，玉泉系咩汽水噶？系嘛？ 即系呢只咯 ，Scrap Scream Soda 嗰个系咪 ？Scrap 唔识读 ，Scrap Scream Soda。 嗰阵时点解维他奶可以入到学校咧？就嗰个广告嘛，点止汽水咁简单， 网尖作噶嘛。 佢话常饮维他奶，灵力更高。常饮维他奶， 仲有一个 灵力更强。 嗰个 小方方卖嘅嗰个点止汽水，点 止汽水咁简单。 系啊， 系啊。咁咪红咗囉。 我嗰个系咪六零年代嘅咧？常饮维他奶， 我好陌生啊，唔知点解喎。 系啊， 好陌生喎，你讲我。 你嗰个陌生， 我可能未出世， 未听过。 系啊，清朝噶系咪呢个？ 清朝未有维他奶，嗰人奶多咧。 嗰阵时就喺合作社咯，即系一系就买汽水饮，一系你又买一支可乐就塞啲姜落喺度玩。 嗰阵时有冇鱼蛋噶？嗰时搵个死人， 我哋嗰度冇卖鱼蛋嘅，玩咩咧？雪卵到硬刮刮嗰啲菠萝啊， 系啊， 系 木瓜， 木瓜，哇，食到成个嘴橙色嗰啲啊， 系啊， 系嗰啲染色木瓜嘛， 但系好似魔怪咁样翻到上去，食到雪成个嘴橙色。 嗰啲面粉嘅鱿鱼片， 一个橙汁雪条，一个嗰啲木瓜咧。个嘴就系会， 仲有嗰只咩啊？软淋淋嘅大陆公司有得卖嘅，搣开佢个 洁面软糖， 系啦， 一边就朱古力味，一边牛奶味啊！ 唔知咩嚟嘅，咬落去咧， 六啊几年出世 嘅，系啊，仲有啲咩卖咧？嗰阵时小卖部，即系我又通常食完早餐，我又已经 生人糕咧， 吓 有冇食生人糕？ 冇啊，冇钱。 佢有一只花生酥，有一只叫生人糕。生人糕咧就淋少少嘅，就好明显咧系嗰啲用嗰啲花生粉咧，压到一个模咁样样，一件件咁样。 佢整俾你嘅， 唔系整啊，一包包啊， 一包包。 其实而家久唔久你喺零食物语都会揾到，久唔久咯，唔系成日有。 即系我哋又惨啲， 另外一只就花生酥，直头系酥香嘅嗰只就 系以前啲嘢好食好多喎。 系啊， 唔系嗰只花生酥系大陆嘅牌子嚟。 而家我想揾包洁面软糖都揾唔到啦。 有冇最近佢有冇话咗？ 冇啊，我都唔见啦，已经 执咗粒。 紫色、白色、红色嘅大陆袋，唔系绿色、白色咁样嘅。 绿白红 系啦， 主色就绿白， 系啊，好似知。 但系嗰嚿嘢一掹出嚟咧，就系朱古力味同云呢奶味。 唔系，仲有一只就系七彩嘅，好似手指尾咁大粒嘅吹波糖。 七彩 系啊，冇包装，乜都冇嘅，就咁搵个胶盒入住嘅啫，唔知一毫子两粒咁上下嘅物体咧，就俾两粒你嘅。 唔系咪街边士多啊？ 唔系学校。 嗱，我嗰阵时咧，街边士多就有呢啲买，仲有卖和味龙买添。 和味龙都有， 和味龙都有，又指四只，搣头搣脚， 搣脚啜， 跟住就啜咯，啜啜啜啜。 但我发觉而家系冇和味龙嗰啲 嘅，假嘅， 紫夜鸟啊，嗰只唔系少少真噶。 但系依家唔见有和味龙嘅。 大佬， 你知唔知细路仔好中意屙夜鸟嘅先？ 系啊。 同埋你好驚鬼，你唔知做乜嘢，你好驚鬼。 你識唔識分咩叫和味龍先，大佬？ 水曱甴咯，咪 係啊。但水曱甴，但系和味龙咧系有条金色边嘅， 系啊，金边啊嘛， 金边和味 龙个面系滑噶嘛， 系啊。但系你而家翻大陆咧，有阵时见到佢话有和味龙卖咧，系冇条金边， 唔系话 系啊，都唔知系咩嚟。 以前你搵个水桶摆啲灯柱嗰度，佢就撞 佢撞住 跌咗落个桶度啦，系啊。 嗰呢啲 以前系惊人咁捉咯， 系啊。 喺码头嗰啲码头波边就好捻多 咩？佢直情好似卖和味龙嗰啲，好似炒栗子咁噶嘛？ 炒真系炒， 落华盐炒嗰只大镬咁炒嚟卖噶嘛？而家冇 喎，冇啊！ 唔系直情你唔见到和味龙喺街飞啊？ 系咪绝咗种啊？佢喺香港 系嘛？ 景 系咪而家干净？ 但系而家俾你都唔好食咯。我翻大陆见到话和味龙，喂，但系睇落去个样完全都唔似和味龙。 有阵尿臭味咁咧。 唔系，如果依家嗰啲听众系后生嗰辈，就未必知系和味龙。 我哋和味龙， 我哋啜过就知啦。 和味龙呢三个字都未听过。 佢游水嗰阵时候，两只脚仔好棍。 系啊，佢炒得好鬼香啊！ 系啊，同埋啜嗰下香哇！ 我净系谂，我净系觉得系有阵尿臭。臭味咁， 你知唔知点解？啊，佢嗰啲嘢未掹咗嚟啊，嗰啲肠 唔知啊，嗰啲。 其实我点解会话搣头搣脚咧？其实 成抽 一定要成抽掹咗嚟，咁嗰啲系唔食嘅。 系， 咁你掹咗头，掹咗尾，再搣埋脚，咁跟住先至啜到嘢咁，嗰啲咧就。就香啦， 我就唔食呢啲嘢嘅。 而家你俾我， 唔系啊！ 讲真，你而家俾我叫我食翻，我都 嗰阵时仲有一只 我见到有啲蝉都食过啲人， 嗰只。但系以前系食呢啲嘢噶嘛？ 仲有只咩？ 嗰只叫咩蝉？ 有只蝉都食过，即系一到清明前嗰啲朝鲜巴闭嗰啲咧。 秋蝉啊？ 唔系嗰只啊，唔记得 有只系唔记得。 我都听过， 系啊， 蝉都食过佢哋。 我都听过，蝉系入中药添。 你 系入 你 咪蝉退就系入药嘅， 入药嘅。 你而家啲人去泰国旅行就话咩食 咸竹风啊？ 咸竹风， 咸竹风， 你喉咙痛先食嘅啫。咸竹风 系啊，开西嘛，咸竹风 系啊，土鳖都系虫嚟噶。 而家人去泰国食虫咁又影出嚟，又话好劲，点？我哋僆仔就 系 咁 食。系好耐已经有蜂蛹禾虫已经好多啦，僆仔 禾虫香港人比较少食嘅，澳门人多啲。 和蟲香港有㗎，係蜂蛹少。 以前華蜂國貨， 係啊， 唔係啊，係咪後期又係英國佬唔俾食啊？ 唔係和蟲冇禁，不過大陸禁，大陸禁咗出口。 哦，即係唔落嚟。 係啊，因為太少啦，冇人種田啦。 嗯， 嗰陣時喺華蜂國貨咪有和蟲賣啊，有 但係乜鬼又古靈精怪嘅，佢咪蠶蛹。 唔係㗎，以前椒鹽蜂蛹都好食㗎。 系， 不过呢啲又系叫我食翻，我都唔敢食。好高蛋白质噶，发发声 啊！你话真系有啲人有需要咧，焗食 嘅。嗰个年代唔同，嗰个年代，而家譬如竹室乸咁，我哋个年代真系， 系啊，竹室 半年都有人嚟竹卫生署有人嚟竹室乸噶嘛，我哋学校。搵个梳梳你啲头发，睇下有冇失乸春噶嘛？ 唔使噶，你有失乸好易知噶啦，梳棘嘅就系噶啦。 咩棘啊？ 棘 住把梳咯。 唔系，但系你一梳嘅时间，佢嗰啲一只只白色嗰啲失乸， 嗰啲卵啊嘛， 卵会咩噶嘛？ 唔系啲卵喺个发根度嘅，喺个发根度嘅。哇！我见过有一次啊， 要剃光头噶系嘛？我唔知道，我未生过。 系啊。第二日翻学要剃光噶，但系佢会俾药水你搽嘅，俾药水你。 唔系我听过，好似话热毛巾加甘油， 唔系姜老油， 姜老油 包住个头焗死佢嘅，焗死啲 啵啵声噶嘛会。 系啊，但系而家唔使啊，搵啲洗头水一倒落去就冇噶啦。而家有只药水一倒落去就冇噶啦，但系嗰个年代咧，唔系啊，佢要唔系要你其实唔使刮光头嘅，但系你以示清白，你刮光个头啫，唔会再佢啲刮光你唔俾你再惹 啊，系唔俾你再惹啊，因为佢第二日翻学佢一定要你剪光噶，你唔去你其实父母自己都要同佢剪光咗， 一知你生失乸佢就一定刮咗你噶，除非系女咯。 唔系女都刮噶， 唔系女又去电发啦。 我家姐咪刮到光咗头发。 咁你阿妈变，你阿妈变态。 唔系因为 好强势， 系啊， 因为我家姐咧就我哋屋企多细路仔嘛，我家姐就俾咗隔篱村嗰对老人家臭噶。 唔系佢惊你家姐一阵惹到又一屋 系啊，唔系啊，系翻学啊。 但我又唔明嗰，唔系嗰阵时又少洗头嘅，要煲水洗头噶嘛？边得嚟一个边啊？而家日日都开花洒礼啊！ 我哋好咧，就系因为我哋 近海边、嗯，我哋成日就落去游水，变咗咸水咧， 乸系 乸就冇失乸嘅， 冇错。 我家姐咧就搬咗去隔篱村。咁隔篱村嗰两个老人家就耕田嘅，就唔得闲照顾佢嘅，只系一日三餐唔好饿亲佢咁解啫，就冇带佢出去海边玩嘅。咁我哋日日落去浸咸水咧，就一定冇失乸冇。 哇！你条围村近海嘅， 系啊，皮 肤病都少啊， 近荃湾噶， 唔系华富村 界、哦， 以前嘅钢线湾、碧瑶湾， 哦，钢线湾、碧瑶湾嗰啲，哇！而家变咗豪宅喎， 系啊。咁变咗我哋就唔会生失乸啊嘛， 系 咁就系我家姐冇落水啊嘛，唔系佢变咗佢生失乸俾人剃光咗， 拖家姐落水， 嗯， 诶几廿年前嘅事，点止生失乸，诶唔够营养嗰啲甩头发嗰啲啊叫咩？ 营 养不良啊，唔 系营养 不良，生辣痢啊， 生辣嗰啲唔系营养不良惹翻嚟嘅，辣痢 系皮肤病嚟， 系啊，生辣痢啊， 辣痢系皮肤病， 又系成个头甩晒头发一笪笪啦， 哇，生辣痢嗰笪嘢唔会生翻头发噶， 会 有啲唔会噶，好啲， 我家姐而家出头发几长， 鬼剃头啫，你讲， 唔系嗰啲有啲生辣痢嗰啲唔会生翻出嚟噶。但系我见过嗰阵时嗰啲生辣痢咧，用啲咩古方咧，就走人哋嗰啲搵啲猪肉档啲砧板屎打落去，佢会好翻噶。 唔计唔会啦， 佢话啊嘛，屌大佬啊，以前啲人边有老噶？ 嗰阵时 冚亲个楼，搵个锡扼翻佢落去嘅啫嘛。 系啊，生炸腮写个苦字喺度。 系啊，嗰阵时学校都系噶。 黐线， 有人嚟验炸腮喎， 生炸腮写个老，我用唔系屈字写个苦字喺度， 生炸腮得噶啦，生炸腮 唔系金虎个虎，系老虎个虎， 我唔知喎，生炸腮会死人噶，如果唔理佢， 而家就有张卫生处有张纸俾你，你定期攞张卡去打防疫针噶嘛， 以前 打嗰啲咩混合针噶嘛， 以前去到十八，依家去到十八岁噶嘛， 以前就嚟学校打噶嘛， 系啊，去学校 排队俾你打噶嘛， 系啊， 种牛痘卡介苗都系，种牛痘刮到好多，都仲有痕喺度， 以前就大咗都仲要种牛痘喎，依家种。 有啊，都系都仲有个牛豆嘅喺度， 边个一个凹咗落去嘅窿咯？ 系啊，啲嘢好易知啫。如果大陆个三粒嘅， 唔系因为种牛豆， 香港人有一粒 挂喺只脚度嘅， 细个就挂喺只脚度，咧 B B 挂喺只脚度， 系咩？ 系啊，佢喺个脚瓜窿度， 系咯， 咪有个罩罩住噶嘛？啲细路仔出世嗰阵时， 咪成笪嘢喺度，而家系冇毛生出嚟咯，个笪嘢。 系啊，唔系，而家系刮脚板底嘅，而家喺脚板底嘅， 哇，拗脚板， 而家唔使， 唔系刮脚，要乜唔要啊？依家都要噶，喺个脚板底度刮啲痣啫嘛， 而家真系唔知， 因为好疼，你刮喺脚瓜窿， 我两件喎，大佬我两件， 你今晚翻嚟 啊？你问 因为你做爸爸，你可能挂住工作， 唔系啊，整咗喺脚板度噶， 系嘛， 系啊，好睇啊嘛，你脚板就得啦，唔怕啊嘛，你话喺度脚瓜窿就得啦，好肉酸噶嘛， 啊系，我谂讲一讲，我刮脚瓜窿系 肉，脚瓜窿系又得啦，好肉酸噶，大陆嗰啲咧有三粒嘅， 好似烧到，好似 你一睇个手臂咧，冇啱唔到人噶，大陆落嚟嗰系三点嘅。三点嘅， 又学到嘢。 你留意一下， 我话喺香港出世。 嗱，你一见到佢，嗱，你见到 我一粒啫。 你见到佢呢个位咧，有三点嘅咧，一定系大陆人嚟嘅。你唔嗰啲一大陆系咁种嘅。我哋香港嗰啲细路仔咧，即系 一手一脚。 六七年、六七零嗰啲咧，六零年、五零年、六零年、七零年嗰咧，就喺个脚瓜窿度一咁大大嘅嗰个。 你咁讲我又记得 喺个脚瓜窿度嘅，嗰啲 B B 仲要咧有个铁罩咁 咧， 种完咧有个 系系有个咁样， 有个罩罩住佢嘅， 有个罩咁。 但系而家 好似月饼之前嗰个猪笼饼咁样， 系咯， 嗰个猪仔我猪食嘅猪。 嗱，而家就刮脚板底嘅，睇唔到嘅。 哦， 以前我冇记得系，我哋大咗都仲要刮一次嘅，老豆。刮一次又唔使噶，刮。 但系一刮完第二日好多人翻学嘅。 系啊，佢 发烧噶， 系啊， 发烧噶。 喂，佢真系揾把刀刮落嚟噶。 系啊，发烧。 嗰把刀喺个火炉弹一弹啲，咁样就喺你个手嗰度刮落去咯。 刮过，哇，鬼晒咁嘈噶个。 喊到黐肺。 即系同逢亲小学话排队打针就好捻高兴嘅，因为一下过嘅啫嘛，一下过打完之后。 系啊， 但系你唔使上一堂半堂噶啦嘛。 发火乱针好痛噶，大佬。 最高兴系咩咧？最高兴系嗰啲慈善团体嚟派营养品，或者嗰啲咩果汁啊，嗰啲。 嗰阵时有只饮品叫统一滋味奶，走过去我嗰度派， 系啊， 就免费俾我哋饮嘅。 嗯， 咁唔知系，但系睇嗰个制造日期就。 就好貼近嘅。 嗰啲 expire date 就嚟 買 喎。 仲有一隻， 咁我哋咪飲咯。 係啊， 飲啊幾好飲喎、啊，酸酸地 嘅，掉壞咗。 哇！撲街，原來係壞咗，飲咗十幾個入咗醫院，我係停咗一個啊， 堅嘅， 係真係堅啊，入咗去醫院， 即係壞咗。 後屘嗰批奶仲派緊㗎嘛，有人已經喺度嘔緊啦。我即刻停啦，梗系 有一隻好似嗰啲维他命咧，好似橙色美沙酮咁嘅 听产品， 你系啊，佢排队饮嘅，又系唔使上堂就走落去饮嘅，呢啲啊开心啦！ 你哋嗰啲系咪政府学校嚟噶？ 我唔系啊，潮州工学啊嘛， 津贴啊，唔系。 其实基本上全部都系除咗你私校咧，所谓即系嗰啲， 我嗰啲私校嚟嘅，我妈懒得。同我排队排公 校 啊！因為 所谓私校系 即系要俾学费嗰啲咯， 冇噶啦，都冇噶。 我哋真系要俾学费， 国际学校先要俾嘅啫。 我哋嗰阵时边有国际学校啊？即系英同学校、啊， 你读书嗰阵时同我哋读书， 因为七十年、同七零年代嗰阵时，个个都怀 念。 其实好多嗰啲慈善团体系嚟学校派嘢嘅，圣诞节都有人嚟派嘢嘅，派圣诞礼物嘅。 唔系、啊，好似细个读嗰间系国民党学校嚟，点冇呢啲嘢？ 喺国民党学校唔兴圣诞节啊嘛，头 唔系都冇嘢派嘅，净系知道要挂旗。 我哋都唔兴圣诞。不过都不是国民 有啊，我东华 X 院啊 嘛，哦，你喂大佬啊，你啲嗰啲咩嗰啲总理啊嗰啲。 系啊， 派嘢噶啦，到时到后 乜总理啊，咩嗰啲咪走乜？ 佢企喺度睇嘅啫，派咩又系啲先生 考公派，派份圣诞礼物，咁跟住嗰份圣诞礼物个包咪攞翻屋企咯。 唔係嗰陣時都有 包啊， 都有 成入邊有好多嘢㗎。 我記得袋袋有花生、有餅、檸檬夾心餅嗰啲， 但都有咩嘅？讀小學都有旅行嘅，不過我就去過一兩次。 粉嶺浸會員、城門水塘，噏得出啦！ 大埔金錢村、林村， 冇啊！我冇呢啲啊。粉嶺浸會員 汽水廠， 唔係啊！太古汽水廠參觀啊嘛， 一定去㗎啦！一人一支可樂。 依家做咗個咩居，如果冇得去啦， 係依家冇啦！太古汽水。水厂都翻大陆啦嘛， 一支可乐咯，例牌咯。 哇，几难得有支可乐饮哦。 系啊， 唔俾饮噶嘛，我哋嗰阵。 点解？ 阿妈唔俾饮， 坏坏啊！ 系啊， 乜都话坏。 即系你买你偷偷地买支薯条食好地地，即系食完咳到扑街。咁你饮啲可乐又话唔得，又甜爷爷嘢痰又咁样咁又咁，好奇怪啦。 咁你都系一定食薯条啦，妈条。 唔系冇细路仔唔食甜嘢咯，就系咁讲。 唔係，其實嗰陣時根本屋企咧，個阿媽啊嗰啲咧就是、窮啊！你咁多細路，佢、 這個、 又買唔到咁多，佢就咪作啲理由出嚟咯。呢、這個生野風，嗰、啊、個又話 野條係最 popular 嘅，我同我細佬一人一半啊 有可樂味嘅孖條。 橙味 就橙汁， 有可乐 椰子味、橙味、可乐诶，橙味咪饮你食条利橙色咯，真系橙味咯，系啊， 就唔甩。 嗰啲食亲都系会染色嘅个嘴，成个嘴橙色。 唔系嗰个年代系冇呢啲嘢喎，屌，好似我哋喺街边食刨冰嗰啲冻嚿冰嗰度刨俾你嘅啫嘛。 以前红豆冰都有呢啲噶， 系咯， 红豆冰都系刨。 嗰阵时小贩就一桶一桶干净水，叫做干净水，一桶冇咁干净嘅水。 你见佢洗碗就好， 那个杯 好有趣 嘅。喺街排排嗰、那个那个杯咧，就喺个冇咁干净桶攞一攞，跟住干净 咩啊？ 跟住 将个杯摆落去，放落去，拎翻上嚟，咁啊摆埋，咁啊当洗咗噶啦。 喂，咁啱数喎。 系啊， 你用饮桶饮嘅嘛，个杯你冇掂噶嘛。 边有饮桶噶？ 咩啊？你食红豆冰，佢要俾佢会俾埋跟你噶嘛？但系嗰阵时系唔识，大佬系咪都走埋排？ 所以嗰阵时要打霍联针咯，打完霍联针嘅手肿 Q 晒噶嘛？ 大洗饮桶我真系 学校出边就一定有几档呢啲嘢噶啦，尤其是嗰档咩菠萝啊、红豆冰啊、杂果冰啊，一定有呢档嘢噶啦，学校出边 系啊系啊 系咯， 老尾 诶，仲有档大菜糕。 系，大菜糕一个个煲 嘅，鸡蛋， 哇，系咪咁样吹下吹下又20分钟咯？ 所以咪 就是聽我哋吹水咯， 係啦，唔係我哋第一集試咩嘅啫，試下啫，跟住我哋之後我哋會有啲資料性嘅，或者揾啲嘉賓上嚟啊講下，咁我哋都會有片，又會出片啊，會 展覽片啊咁樣嘅， 係啊，希望大家都一路聽嘅時間都回憶下自己小學年代啊， 其實係想勾起你哋回憶嘅啫嘛， 冇錯， 我哋幾開心我哋嘅小學年代啊， 咁未講完啦， 未講完大把嘢講。 今晚冇办法，快乐嘅时光又到， 又系时候讲拜拜。 系啦，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见面。 好啦， 记得留意个订阅我哋布拉达台咯吓。好，拜拜。